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上一次讲到柯兰尊者在任室归来，殷勤地启请佛开示，十方以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佛呢就不答他这个问题，反来问他呢，他说柯兰啊，你为什么在我法中出家啊？柯兰说，我因为见佛相很庄严嘛，所以我就舍世俗的恩爱而出家咯。于是佛呢就精心所在了，他说你用什么看啊，用什么是爱拗佛的相啊。柯兰说，我是用我眼睇见佛的相咯，用我心去欢喜佛的相咯。佛就说，那原来你用妄想的心来求法，咁呢如果你唔知道你个心同埋目所在呢，你就冇可能去挺憤怒了生死嘅。等而国王呢係为呢个贼啊去骚扰佢。如果呢个国王发兵去讨贼啊，如果唔知道个贼斗响边度呢，根本就冇可能毁灭呢个贼嘅。咁所以呢佢就话你个心同埋眼响边度啊。柯兰说，世间上一切众生啊，都是将这个心在这个心咯，心里面咯。于是呢法呢就有一个例啊，讲一个讲堂内和外来比例这个心在个心里面啊，先定这个内和外的境界，然后呢就定这个见的先后，等于一个人在讲堂里面先见到法，然后看到大众，然后看到外面的花园，等于这个心在个心里面首先呢就应该看到三藏，然后看到五藏六腑，然后在个眼睇出去呢先见这个外境的。如果不能够看到五脏六腑呢，证明这个心呢就不是在这个身里面了。刚刚讲到这里、法呢就突然间不讲了，又不讲这个问题了。突然间呢怎么样，在大众之中呢伸出那个金色的手臂去摸柯能的顶、然后呢话给柯能听。所以经文说，以是世尊在大众中施金色臂摸柯能顶，告示柯能及知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灵阎王，具足文行十方而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而今谛听，柯能顶礼，佛受持指。好突然咁样，佛咧伸出只手摸下柯能嘅顶吓，咁、然后话俾佢听，系有一个法门叫做三摩提啊，有一个三摩提嘅法门叫做大佛顶首灵阎王，具足文行十方以来，一路超出妙庄严路。为乜嘢佛突然间会咁样讲出呢个大佛顶首灵阎王呢？咁海老法师话有三个意思吓、第一，是讲出这个法门呢是答复柯能的问题，令到柯能欢喜。 因为阿能呢惩罚开示的是惩罚法务，但是法呢反战例呢问他发心的本因，甚至都讲到个讲堂啊、士林啊、响边度啊，讲啲不关重要嘅嘢，问非所答。阿能呢未免系有啲疑惑，因此呢佢发觉佢有啲疑惑呢，突然间佢就话俾听有大法顶首灵阎王，令佢知道法呢即刻呢好快脆就开示呢个大法啦，令到佢欢喜，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张破网执的时候呢就恐怕他恐怖啊，因为法呢要破他这个心啊是无时次的，破这个心不可得，妄想心不可得，那呢就怕阿能呢，哎呀我无心啊，那无心就同一草木咯，怎样修行成佛呢？五法呢就首先话俾佢听，嗱有个大定系圣法嘅定，因为圣法嘅定咧系叫做大法顶首灵阎王，而且咧系具足万行十方以内都系依照呢一个法门去修行嘅，令佢知道哦，虽然妄心破咗啫，但系唔系殄灭嘅，仍旧可以修法道嘅，因此咧。就在这里讲这个大定的名字。第三点呢就令大众学养，因此首先画出这个大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波斯匿王啦、十方菩萨啦，大家都聚法回来这个奇缘精舍，打算是听这个大法的嘛，点知法咧同阿能喺度倾偈喎，讲啲行话喎，咁大家都好失望吓。哦，唔知道我都唔嚟咯。咁法咧就：，你哋慢慢嚟，你唔使心急。嗱，而家我就嚟话俾你听啦，有个好大嘅法门，圣法嘅法门，佢嘅名叫做大法顶首灵阎王啊，而且系具足万行。不但具足万行，而且十方以内都是靠这个法门去成佛的。哦，大家说哦，原来法呢将讲大法喎，咁想走都唔走啦。啊，所以呢令大家渴望得到利益，能够专心去听法，唔会中途退席。因此呢法呢就在这里呢是讲出这个大定的名字。因为法的身呢前身都是金色的，所以手臂都是金色的。哦，他生出这个手臂啊，金色的手臂摩阿能的顶呢是表示慰藉，好像慈父慈母对小老哥这样摸下他的头。啊，咁然后呢就话俾佢听啦，有三摩提。嗱，三摩提亦叫做三摩地，但系阿能一翻嚟嘅时候呢就殷勤启请十方而来得胜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妙车摩托三摩，这个三摩同埋这个三摩提有没有分别啊？有没有分别啊？有。啊，这个三摩呢就是指三摩地，是大定的名，是大定的总名。哦，阿能所启请的三摩呢就是三摩菩提，是空假中三共之中的假共来的。现在这个三摩呢又有一个名叫做三摩地，亦有一个名叫做三昧，翻译中国叫做 正定、大定或者是妙定。正定呢就显示这个定啊不是外道的邪定了。大定呢显示今日佛所讲的首令阎王大定呢不是二乘小乘人所修的定。妙定呢就话俾你哋听，呢一个首令阎王大定唔系虔诚菩萨所修嘅，因为虔诚菩萨所修嘅系粗定，唔系妙定。咪而家法讲俾阿难听咧，系有三摩提命大法顶咧，呢一个咧系妙定，系大定，系正定。不是外道的定，也不是小乘人的定，也不是虔诚菩萨的定。这个定啊的名呢叫做大法顶、啊、大法顶呢经题已经讲过了、啊、是正定所依的理体，亦即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一心三谛的理，亦即是佛所证的三德比座。这个大法顶的理体呢就是体大、相大、用大，是众生本具的。但是众生本具的体大呢就是法生德咯，是法所证到法生德咯。众生所具的相大呢就是法所证的摩耶德。众生本具的用大呢就是法所证的解脱德。那即是说大法顶法呢亦是一切法的理体，亦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一心三大的理，亦是法果所证的三德比作。首令严是什么意思呢？首令严记得在经题里面我曾经讲过，翻译中国叫做什么？不记得？一切事究竟坚固、哦、一切事究竟坚固、啊、是什么呢？就是圣性所修的妙行，亦即是这一心三大的理而去修一心三共的言行、哦，关于一心三共的理和一心三共的现行，你们的习作之中呢很多人都答得很好，显然你们知道很清楚，比我还清楚、啊、那现在不需要再讲了。那呢因为这个修这个一心三共、啊、能够称圣起修，而且呢所修行的呢都是契合这个真性，所谓性修不异，因为性修不异所以能够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三昧出来，是为一切三昧的总体，因此叫做首令阎王大定、哦、这个呢三摩就是大定的 总名了。咁点解叫做王呢？咁嗱，王呢係有十种意思叫做王。第一种，王係尊圣嘅意思，因为一个人好尊圣啊，然后可以被人嚟称为王。第二呢係大富，好富有的才子、啊、所以呢是叫做王。那这里所讲的财物呢就是我们世间所 讲嘅，拥有好多金银啦、珠宝啦、股票啦、不动产啦，唔系呢啲，而系佛教所讲嘅七圣财。哦，咁第三呢就系福德，有福德之人先可以做王嘅。哦，呢、这个守灵验咧系具足行沙嘅功德，因此叫做王。第四咧系镇定，啊，有资格做国王啊，系相当镇定噶。如果唔系咧，有少少事咧都氹氹震咧，系冇资格噶。咁呢一个大定啊，点解叫做王咧？咁喂，生死不能动啊，烦恼不能侵，因此叫做王。第五咧，王系有统治嘅意思。呢、这个首令阎王大定咧，能够统摄一切法，因此叫做王。第六咧系自在嘅意思。嗱，我哋如果冇种定力咧，我哋做任何用嘢都不得自在嘅。尤其是我哋喺生死苦海里边啊，更加不得自在。但系如果修呢个首令阎王大定咧，就可以出生入死啊，自在无碍。乜嘢叫做出生入死呢？咁啊，为咗度众生，应该嚟呢个世界受生，就嚟受生；为咗度众生，应该离开呢个世界，就离开呢个世界，系自由自在嘅，叫做出生入死。哦，咁即系话修呢个首令阎王大定咧，系不为呢个生死所束缚嘅，啊。应嚟就嚟，应去就去，自在无碍嘅。第七咧系威德，一个人咧，如果有一种威德咧，自自然然令人哋佩服你嘅。啊，修呢个首令阎王帝咧，大定咧，能够降服一切魔缘，能够制之外道，所谓无敌不克。因此叫做王。第八呢是自明，是智慧，好明白。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事理，被称为王。那现在能够修这个首令阎王大定呢，是有这波野的真智，能够切见一切事物的现象界和本体界的道理，因此被称为王。第九呢是真实的意思。如果是世间法呢，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但是修这个首令阎王大定呢，能够通达出世的知法实相。知法实相就是真实的，因此就被称为王。哦，第十呢是仁慈，能够做一个国王，或者是统治一切的，或者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有平等心，能够有慈悲心，平等去普济一切众生，然后先可以被人拥护，然后可以做领导者。而家修这个首令阎王大定呢，不但具足有智慧，而且有慈悲，能够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因此叫做王。首令阎王大定啊，具足呢一十种功德，因此叫做首令阎王。嗱，佛话俾阿难听，有大佛顶首令阎王。呢、这个首令阎王系乜嘢咧？系点样噶？咁系具足万行。呢、这个首令阎王能够修呢一个首令阎王咧？ 就具足所有的修行都统一在里面了。具呢是有三个意思、啊、一个叫做本具，一个叫做积具、啊、一个叫做该具。什么叫做本具呢？就是说这个首令阎王大定、啊、所依的理体呢，就是众生本丽具足的法性。本丽具足怎样啊？好以华严经所讲，一切众生皆具有二类智慧德相。大家读过华严经的都知道了，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具有二类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因为具有二类智慧德相就是本具。修这个大定呢，一行具足一切行，无得不备，无法不涉，叫做该具、啊、该括那个该、啊、而正这个首令王大定呢，是无量劫来所修的功德一时皆显现出来，叫做积具，积集这个具。那现在、啊、这个首令王大定既然是为众生本具的理体，而又积聚了一切功德、啊、该一切法，一行里面具足无量行，无量行之中是一行都具足一切行，因此叫做具足万行。这个具足万行的法门呢，亦叫做普贤行，亦叫做波野行，亦即是如来行、哦、不是菩萨行，是如来行，所以叫做具足万行。跟住呢就话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中阎罗。十方如来我哋知道法好多嘅、哦、有现在法，有过去法，有未来法，但係东方有法，西方有法，南方有法，北方有法，上方有法，下方有法，四位都有法、哦，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都有佛，十方都有佛。你想想佛几多呢？好多好多佛，咁多佛啊，佢依乜嘢法门修行成佛噶？佛话系依呢一个法门，系依呢个首令定、首令二王大定嘅法门、哦、所以叫做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哦。以这个法门呢，超越一切因为，直达这个果位，从生死这里去到涅槃那里，从烦恼这边去到菩提那边，直入妙中严之家，不立维持，叫做一门，即是说顿修顿证的法门。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超越、哦、在这里到那里，超越了中间的路径，叫做超，即是说从凡夫的地呢一直就入这个佛地了，不需要经过二乘人、或者菩萨的地，由凡夫直入究竟国，叫做超，即是超越的意思、啊、即是经文里面有话，以等不随分别，穷心顿歇，歇即菩提，这个就是超越。又话不采无非云，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国二云心摩提，藤子超无学。经里面又话粉文文字性，性性无上道，这些都是超越的意思。第二种超呢就是超达，就是这个法门呢，由这个法门、啊、进入这个五十五位妙菩提路，等于经话 二是皆以三渐次，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这个呢就是超达的意思，是渐救之顿救之中的渐救，虽然是顿救，但是仍旧有分位次，又叫做渐救。一门这里说十方以内一门超出妙庄严路，能超的、能入的、能证的，是一心三共的功能。所超、所入、所证的，是一境三谛的道理。三共呢，等于一匹马，又等于太空火箭。理性呢，就等于这个宝所，等于这个目的地。三观是能证的菩提正智，理性呢是所证的涅槃理体，所以菩提叫做能庄严，涅槃叫做所庄严，能所不异叫做妙庄严。即是说修这个大佛顶首灵验王大定呢，是能所不异，一门就可以超入，入到哪里？入到这个妙庄严之家，因此叫做妙庄严。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渐救修行呢，是从这个刚位地开始，由这个共行位入这个十信、十字、十行、十向，再经这个四家行，然后入十地等觉，等于入海，由浅至深，又等于人家登山从低至高。这个是渐教的修行，是虔诚的修行。但是现在首令阎王大定是顿修顿证，不入不立位次，无需要经过五十五位，所以叫做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咁呢一个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啊，系好深奥、好微妙嘅，系非常之稀有事性嘅，唔可以粗心大意可以领会得到嘅。因此佛话：阿能啊，你而家俾心机听啦。以今谛听，当为已是。这个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法海说这个首令阎王大定，亦即是这部经所要讲的道理。咁呢，讲完这个大定的名字之后呢，法呢跟着就来破网了。跟住又讲翻头先嗰件事啦，点样呢？佢话佛告阿难：如以所言啊，生在广堂，护佑开国，演足林言。呢五句呢，就系佛按照阿难最初所答嘅事话讲嘅。亦有众生在此同中，不见而来，见同外者。阿能答言：世尊在堂不见而来，能见临外，临前无有时次。因为前啱啱讲到嘛，阿能话心呢是在这个身里面嘛。法话如果你的心在个身里面呢，就应该首先是见到心里面的五脏六腑，然后在个眼睛睇出去，然后先可以睇到外面的物质。等于乜嘢呢？等于坐响讲堂嘅人啊，先见到法，然后睇到大家，然后打开个窗，然后睇得出外出花园啊。咁啊，如果系你按照你咁样讲啊，你估有冇人啊响呢一个讲堂之中唔见到法，而能够见到外边呢？咁？这个是法呢，是假设下。阿能答言：他说世尊在堂不见而来， 能见临前无有事事，是没有这样的事的。坐在里面当然先见到法，后来见到地藏，然后先见到外窗嘛。有什么理由里面法都见不到就看到外面？没有这些道理的。这里法呢就叫阿能自己肯定，肯定之后呢法呢就来告诉他了。他说，法说，这个人是谁？就是你，就是你阿能。阿能以亦如是，以知心灵一切明了，若以言前所明了心，实在生内。这几个说话是按阿能所执着的。以是先合了之内生，颇有众生先见生中，后观外物，众不能见，三光疲秽，走生发长，根剪物摇，成合明了，如何不知呢？阿能啊，响法所立的赖呢已经明白了，可惜呢他知依这个法呢仍旧是执迷不悟。法性他所引的例啊，就破他执心在内的妄执。因此法话，阿能啊，好似你咁话，响堂内唔见而来，而能够睇到外边嘅事物呢，系冇可能嘅。其实呢、这个唔系别人，就系、是、你自己话、啊。你知唔知道啊？你话个心呢系响你个身里边啊嘛。既然个心响你个身里边啊，咁你个心呢就应该先睇到里边嘅三光，然后睇埋其他嗰啲五脏六腑，然后入个眼睛透出嚟先睇到外边嘅嘢。你估有冇人会唔会咁样呢？咁嗱，五脏。三光，三光脾胃肾，这个呢是我们的生理里面的五脏六腑，心呢是为肾脏，光是为运脏，脾呢为志脏，肺呢是为这个魄脏，肾呢是为这个精脏，叫做五脏。六腑呢是指大肠呢是行道腑，小肠呢是承受腑，膀胱呢是津液腑，这个三焦呢是命腑，这个胆呢就是清净腑，胃呢是水谷腑，都是在我身里面。咁如果你话个心系响心里边能够知道嘢、见到嘢嘅，咁就应该先见到呢啲五脏六腑，然后响个眼睛透出去，等于打开窗见到外边嘅物咯。咁佢话如果一切众生啊，不能够见到身中的五脏六腑，而只是见到身外的东西的话，可知你所讲的心呢是执向这个身内呢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呢就是法破，法破阿能执心在内。